的是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神秘礼物引发白宫火灾警报，一场破冰之旅势在必行，却又步步惊心。乒乓外交绝密飞行，这一场世界外交史上的登月行动背后，那些逆流暗中涌动。一份中美联合公报引发重重修改，长达22年的隔绝之后，中美两国又将如何牵手？档案为您揭秘共和国档案破冰之旅。 威廉·罗杰斯是美国的老政客，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就是美国的司法部长。尼克松上台，他更是职位高升到了国务卿。但是在国际问题上，尼克松比较烦他，因为罗杰斯是个强硬的保守派，一直主张反华反共。但这回如此高规格的出访，尼克松是既不能不带国务卿玩，又怕罗杰斯会搞状况。因此在访华期间，尼克松给罗杰斯派发的任务是陪好尼克松夫人，至于重要的会谈场合就不要出现了吧。而且不光是和毛泽东的会谈，罗杰斯没有列席。后来尼克松和周恩来总共进行了7次会谈，而罗杰斯只被邀请参加了头尾2次，一次启动，一次总结。对此罗杰斯当然是醋意大发，自从尼克松确定要访华的那天起，罗杰斯心里就憋着一股子邪火。正是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定的，连副国务卿黑格都知道的事情，他这个正领导却在基辛格已经出发之后才收到了一纸通知。中方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奥妙，因此在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制定的特别谨慎而细致。裁照片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以免刺激了这位美国国务卿。此外，各包装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都收到了宣传精神，凡是尼克松一行的主要活动均发消息突出尼克松，兼顾罗杰斯和基辛格。看，尽管在各个主要场合尼克松身边跟着的都是基辛格，但是在报道顺序上却还是把罗杰斯排在了基辛格的前面。这些宣传工作其实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监督制定的。毛泽东给尼克松面子，周总理给罗杰斯面子，说到底这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好面子。当然尼克松对中方领导人也是透着尊敬和亲近，我们来看一下纪录片的片段就知道。 1972年2月23日，这一天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在钓鱼台举行。当周恩来的车到达时，尼克松已经站在楼门口迎接。周恩来走下车准备脱掉大衣的时候，旁边的尼克松走过来，很自然地把周恩来的衣服接了过去。这个镜头很快通过卫星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民众也对尼克松的这一举动投来赞许的目光。尼克松的这一举动为破解中美两国隔绝几十年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多次会谈，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谈判。尼克松坦率地说，他多年来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观点曾和杜勒斯有相似之处。当今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应该变。周恩来说， 一个舵手应顺应潮流，而不是企图反潮流，否则将被潮流所淹没。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了中国，他的访问行程与尼克松在北京时几乎如出一辙，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天气。 1972年2月的北京大雪纷飞，尼克松除了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以外，他还参观了故宫、长城等名胜。可是当尼克松的车队顺利到达各处参观访问时，北京各主要通道的积雪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尼克松大概不会想到，这都是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据说在这期间，北京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和多达80万人的扫雪队伍，从钓鱼台一直扫到长城的烽火台。当尼克松登上长城，他脱口而出毛主席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又颇显自豪地说：“今天我终于当上好汉了。” 尼克松是豪气万丈，可他的国务卿罗杰斯却还是不爽，频频发难。2月26日，尼克松一行前往杭州，一直郁闷的罗杰斯竟把矛头对准了马上就要发表的联合公报。 负责联合公报起草工作的双方官员，美方是基辛格，中方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有乔老爷称号的乔冠华。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外交家，而且都是学哲学出身，最擅长的就是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两个人又都是语言大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甚至激烈争吵也是常事。起草公报的过程就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机巧会。 每当在起草联合公报过程中遇到难题的时候，基辛格的习惯是散步，而乔冠华的习惯则是喝酒。5天的时间，钓鱼台谈判楼外边的草坪几乎被踩平了，而屋子里则是茅台酒瓶子堆成了山。不过由于两个人都是中美高层会谈的参与者，因此有些实在谈不下去的问题可以摆到谈判桌上，由尼克松和周恩来亲自定夺。那么什么问题是实在谈不下去的呢？自然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内政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则代表着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样的大原则美方并不否认。但在公报中这话怎么说？而在和平解决、无条件撤军等敏感细节上，双方更都立场坚定，寸土不让。几次激烈的争吵往往都是为了措辞中的某个字眼而起，双方各有各的一套理论，谁都说服不了谁。 这张照片上是乔冠华陪同基辛格到天坛游览，这是两个人难得轻松的时刻。乔冠华在谈判间隙和基辛格开玩笑说：“博士，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听完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回到谈判桌上还是互不相让。 从22日基桥会谈开始，两个人吵了3天，到了25日反而不吵了，但实际上表面越平静，两个人的心里越着急。真是遇见对手了。原来基辛格和乔冠华都不约而同地使上了拖字诀，都在向对方施加压力，看谁先沉不住气。是谁呢？是尼克松。让我们来看一看纪录片里的片段。 尼克松直接向周恩来摆明了自己的难处，态度也非常坦率。在美国这样的党派相争、互相倾轧的政治制度下，总统在很多时候也很难做。周恩来表示了理解， 在他的授意下，经过反复协商和修正，基辛格和乔冠华最终在26日凌晨2点敲定了公报文本。当天上午，在美国代表团启程去往杭州之前，毛泽东和尼克松分别审批了公报草案。飞机起飞的时候，公报的打印工作刚刚完成。 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1972年英文版上海公报，让我们来看一下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在公报中，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他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他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他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他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可在当年那可是石破天惊。就在飞机降落杭州，大家刚刚觉得能松口气的时候，可没想到罗杰斯跳出来了，公报的措辞有问题得改，而罗杰斯提出的修改意见居然有15处之多，外交无小事啊，谁都明白这种公报性质的文件每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确定，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动，更何况15处。乔冠华当场就和基辛格翻了脸，而尼克松更是暴跳如雷，鱼也不看了，直接找到罗杰斯质问他是什么意思。罗杰斯也是振振有词，我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我和我的幕僚认为修改这15处之后会对国家利益更有帮助。张嘴国家利益，闭嘴国家利益，你早怎么不说呢？尼克松的这个问题正撞在罗杰斯的枪口上，罗杰斯说了，你们会谈也没叫我呀，合着在这儿等着呢。尼克松气得发懵，但也束手无策，国务卿不批这份公报还真就签不了，那怎么办呢？国务卿这儿顾不了怎么办？改吧。改谈何容易，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撕毁合同都是最令人不齿的行为之一，更何况外交公报，这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侮辱。但中方对此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在即，却又为何引发重重修改？周恩来又将如何巧妙化解危机，使公报顺利发表？档案继续讲述。 1972年2月26日，在杭州刘庄宾馆1号楼的八角亭里，又一轮异常艰苦的谈判开始了，直到27日凌晨4点才达成了新的公报草案。当天尼克松一行从杭州转往上海，下榻锦江饭店，新修改的公报草案被火速送往北京，请毛主席审阅。此时距离公报预定的发表时间还有不到12个小时，毛主席的批复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同意草案的修改意见。但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又透露出消息，罗杰斯认为修改的仍不尽人意，还得由国务院的人重新过一遍。面对如此无理的举动，周总理对张涵之说，我去拜访罗杰斯，你跟我来。一个国家的总理去宾馆房间主动拜会另一个国家的官员，前所未有。 总理就根本不谈公报的事， 总理就表扬他，总理说罗杰斯国务卿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美关系的打开呢是你有很大的功劳，然后说的罗杰斯就挺高兴。 在告别的时候，周恩来在房间门口意味深长地对罗杰斯说了一句，那么我们4点见。1972年2月27日下午4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在上海锦江饭店正式签署。2月28日，公报向全世界发表。这一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结束了中美两国彼此间长达22年的相互隔绝和对立的僵局，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尤其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的共识，更为处理两国关系确立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上海公报发表的同一天，尼克松满意地登上76年精神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一，就在人们迎接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在这时翻开了新的一页。尼克松的夫人帕特里夏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尼克松肯定地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送走尼克松之后，当天周恩来也从上海飞回了北京，毛主席指示安排5000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后来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周恩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呵呵，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今天在国际友谊博物馆里，人们还可以看见这件历史的见证，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礼物。它是美国应瓷烧塑大师爱德华马歇尔波姆创造的作品，瓷塑天鹅。它表达着美国人民希望与中国人民和平共处的美好心愿。不过在运输的过程中，美方不慎把展翅天鹅的第5根羽毛碰断了，只好用胶水粘上。在呈送这件礼物时，尼克松曾对毛主席深表歉意，但毛主席的回答是，没关系，中美关系不是也让你给接上了吗？尼克松这位成功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连接的总统，却在2年之后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辞呈。亲爱的国务卿先生，我特此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位，您忠实的理查德·尼克松。收件人是已经当上了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而他所承诺的在第二任期内完成中美建交的计划也因此流产。可是就在同一天，美国驻华联络办公室主任大卫·布鲁斯收到了从白宫直接发过来的急件，并指示该件需要马上通过周恩来总理呈报毛泽东主席。发件人是谁呢？正是接任尼克松职位的福特总统。这是为了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最新解密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毛主席，作为我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首批采取的行动之一，本人特此重申，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尤其是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总体延续。在中美双边关系层面，本人完全赞同，并决心履行由尼克松总统宣达、基辛格国务卿重申的各项承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我们的涉台政策，这些政策之前已在不同场合向您和周恩来总理传达，并在上海公报中有所反映。无论历史对尼克松本人如何评价，我们都应当承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上，尼克松是一个做了重大贡献的开拓者。 1976年2月21日， 就在四年前访华的同一天，尼克松夫妇应毛主席邀请再次访华，此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了。虽然这时的尼克松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但82岁的毛泽东仍然按照总统的规格接见了他，并不顾重病与尼克松长谈。半年后的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尼克松为之潸然泪下，并在当天发表了声明。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对我们两国的利益同样必不可少，中美两国自那时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基辛格博士在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3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两届政府的国务卿，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务卿。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尼克松访华7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引领下，遵循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模式，中日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紧接着，英国、荷兰、希腊、澳大利亚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中美关系更是一路破冰，不断取得巨大进展。1978年12月16日，两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月，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它的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国是怎样摸索着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揭秘当年毛泽东决策内幕，深度探寻戈壁大漠腹地神秘的原子弹研究基地，档案为您讲述大漠惊雷，敬请关注。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